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互思念？ 我们在哪一个星上相互思念过，以致如此深爱？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？ 在哪一个星上分别，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？ 相互辉映。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？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，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黎明。 我们相依， 相依 夜色的美丽，如此深爱， 深爱子夜周期。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， 子夜柔情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。上集回顾，廖宇和佳期一起追随着彭守礼去了厦门，然而厦门的情况却令他们失望。 电话响了半天，正在发呆的佳期才伸手去接，因为是串机，那边廖宇也接起来了，两个人同时在电话里。喂。万征犹豫了一下说，我找佳期。 佳期听见轻轻的咔的一声。到厦门以后，他们基本上保持着每天一电，万征从来没和佳期说过那么多话，每天的吃喝拉撒都要汇报一遍。佳琪发现这还真是一个枯燥的人呢。 佳琪，我又接了一个杂志的设计，所以又招了两个人。 是吗？男的女的？ 万征对佳琪这种不能免俗的问话很满意，觉得他仍然非常小心在意自己。哦，是老王介绍的，一个男的一个女的，那个女的是他侄女。哎，你想我吗？我还挺想你的，我主要是担心你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身边又是两个那样的男的。 怎么两个了？ 那老彭还有廖宇啊，一个男孩长得那么好，你们孤男寡女的。 哎，这话一点都不好笑啊。不知道是因为和廖宇相处的不愉快，还是在陌生地方难免的紧张感，佳期比起在北京的时候神经质很多。游乐场的项目最终没有通过，他不知道继续留在厦门还有什么意义。 醉醺醺的手里安慰着佳期，没有关系啊，游乐场批不下来，我们可以做别的案子嘛。 佳期以为他是有谱的，他自己可不想在厦门打游击。彭总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您在这儿认识业界的人多吗？ 我认识的不多，可是林青认识的很多呀。 佳期这才发现，林青在手里心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。从此他们每天泡在歌厅里陪一些官样的人唱卡拉 OK， 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林青如鱼得水，往往是几个中年男人争着一亲芳泽。 这让其他亲不上的以为佳期是林青的姐妹，很想对她也上下其手，可佳期的脸总绷得跟江姐似的。佳期怒气冲冲地对廖宇说， 不成，我得回北京，这成什么了，让林青在外边替他拉客。 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嘛，林青能帮上老彭是老彭的造化，老彭还得谢谢他呢。 对，所以我得走，我无法在这种形式上对他有任何帮助，拿我也当陪脚的了。 其实廖宇也觉得佳期说得对，但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住的要和佳期唱反调。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，陪酒怎么了，陪酒也是自己的劳动 啊。嘿，你还少站着说话不腰疼哈，你会跟林青这样的女孩交往吗？ 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你和林青两个女的，我肯定选择她。 佳期气疯了，她不能容忍有人把她和林青相提并论，而且还不选择她。 如果这世界上只剩下你和老彭两个男的，我肯定选择。 廖宇挑着眉毛好奇地看着佳期，等他说出下面的话。 我肯定选择去死。 子夜周期， 临近雇来的那些女孩子都被辞退了，佳期要亲自接电话。喂，里面传出林青焦急的声音， 佳期姐姐，彭总在不在啊？ 佳期冷淡地说，哦，你等一下。 别，你告诉他赶紧离开办公室就行了。 怎么了？ 哟，你就别问了，你快去让他赶紧离开。 佳期连忙进手里的房间，醉醺醺的手里正在手机上和人对骂。 怎么样啊，啊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林青就是对我死心塌地，有种的你用光明正大的办法把他追走吗？你要砍我，有种的你就来，我等着你。 彭总，别打了，林青打电话让你快点走，快点离开。 手里没有想到人家跟他玩真的，一时间脑子有点发懵， 我不走。 但是已经麻溜的站了起来，脚软软的往外冲了。 子夜周期， 候机大厅外的天空很蓝，佳期趴在窗户上看飞机的起降，觉得人生十分无常。林青没化妆，样子十分憔悴， 手里耷拉着脑袋粗暴地骂， 滚开。 廖宇连忙把林青拉到一边，一看有人安慰，林青的眼泪马上扑扑簌簌地掉了下来。 佳期买了几瓶水递给他们，然后坐在手里身旁用手葫芦脸。佳期也很累，可还要强撑着安慰手里， 没关系，咱们到北京从头再来。 手里拉住佳期的手，把脸深深地埋了进去。 佳期已经习惯了手里时常婴儿一般的表现，就那么任他埋着，自己则左顾右盼。一扭头，他看见哭得花枝乱颤的林青正靠在廖宇怀里，他皱起了眉头。林青的厚嘴唇居然碰到了廖宇的脸，佳期睁大了眼睛， 而廖宇居然没有什么反应。他甚至还拍拍林青的肩膀，很体贴似的。 佳期顿时极不舒服，觉得自己被林青给亲了，真的觉得倍儿脏，特不舒服。 子夜周期， 佳音的腿已经好了，和他的狐朋狗友们在舞池里旁若无人的跳舞。 廖宇坐在一旁，心事重重地喝着酒，低头看着旁边的椅子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。其实是贺佳期躺在那睡觉。廖宇想不通，这儿的音乐这么吵，他怎么能睡得这么香呢？于季和启轩们回到桌子旁，问：“哎，我姐呢？”廖宇指指凳子，又拍拍佳期。 佳期莫名其妙的起身，显而易见又喝多了。 什么情况？几点了？ 廖宇看看手机，12点多了。 佳期摇摇晃晃的站起来，很高兴似的。 那我先走了啊，你们接着喝吧。哎，再给开瓶酒，今天我买单，你们谁也别拦着我。 没有人想拦他。哎呦，真的姐，哎呀，真崇拜您，您白领就是不一样，真大气。 佳期美坏了，嘎嘎嘎的乱笑。 啊，服务员，再来一瓶杰克。啊，那个，然后买单啊，买单。 廖宇看佳期那么醉，也跟着站了起来。啊，一块走吧。 佳期看了他一眼，很不欢迎。 你不放心我吧？ 我是不放心马路上的男青年。廖宇伸手叫车的时候，佳期就在他背后手舞足蹈。有出租车停下，看贺佳期那模样，马上开走了。廖宇回头劝佳期：“行了，你别美了。”好不容易有车停下了，廖宇强行把佳期塞了进去，可还没开多远，车就靠边停下了。佳期从门里跌出来，冲到路边的树坑狂吐。廖宇用熟练的手势帮他捶，一边数落着：“你看你，不能喝就别喝嘛。”“ 怎么不能喝了？”“哼，你别说，我是不能喝，可我敢喝，服了吧？”“ 嗯，好，服了，服了。” 吐够了，佳期接过廖宇的矿泉水，在前边摇摇晃晃地走，还咿咿呀呀地唱起来：“为你我受冷风吹，寂寞时候掉眼泪，有人来说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谁又真的相信谁。”他站到马路牙子上去走，为了保持平衡伸直了双臂，但几次都要掉下来。 廖宇想拉他下来又拉不动，只好用手牵着他。佳期觉得走得很直很牛，狂笑。廖宇就讽刺他：“你们中年妇女喝多了样可真够大的。” 佳期很不高兴，站住了。“ 嗯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下个月才27岁。”“ 哼，真老。”“ 成熟，这叫成熟。请注意你的措辞啊，27岁是全球女性黄金年龄，是收获的季节。”“ 27岁为什么是全球女性的黄金年龄啊？”“ 因为我27岁啊。我多大，全球女性的黄金年龄就多大。”“ 可你收获什么了？” 佳期站马路牙子上想了半天：“我收获了一种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。”他可能觉得自己的话特别深刻，站在那儿发呆，像是在倾听这掷地有声的话在深夜的回声，突然间就呜呜地哭了。 廖宇看不得醉女人掉眼泪。哎，你怎么了？ 我下个月 就27了。 27那是好事啊，黄金年龄啊。 那我在黄金年龄里，还是事业没着落，爱情没前途。 廖宇答不上来这么深刻的问题，他能做的只是伸出一条手臂搂着他，任他把鼻涕擦了他一胸膛。他安慰着他，你不要跟啊自己强的比，你得学会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，学会啊跟不如自己的比。你看我心里难受的时候，就想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挣得比我少，生活条件比我差，顿顿吃不上肉，可我呢都吃烦了，只想吃素，然后我就知足了，知足常乐，哎，我就乐了。 佳期爬到街心公园全民健身的皮腿器上，大幅度地劈着腿，也不知道这些话听进去没有。 你呀，甭往远的比，你就跟我比，你多幸福啊！你看啊，你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地在一块住着，有一个现在上赶着要跟你结婚的男朋友，再说你学历也挺高，找不了特好的工作，但是找一个一般点的就没问题吧。你看我呢，我有什么呀？你说我有什么呀？你多想想我过得这么差，你会不会高兴点啊？ 你过得差，我为什么要高兴啊？再说了，你过得也不差呀，那么多女的围着你，你多能看见有一堆男的围着我了。 我不是说了吗，那都是虚假繁荣泡沫经济。 可是至少你有选择的机会，我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。你说这女的活一辈子为什么呀？肯定不是为了事业。作为一女的，谁不把爱情婚姻放在第一位啊？为什么我就不能有选择的机会啊？也让我尝尝那种举棋不定的痛苦，尝尝伤害谁都不忍心的痛苦，那多美啊。 你神经病吧？那老彭对你也算是有爱的吧？ 你凭什么给我一又老又丑又不靠谱的选啊？为什么就不给我一个你这样的又年轻又英俊又前途无量的选啊？ 你的问题提得挺尖锐，我回答不了，就像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这么有魅力一样。两个人皱着眉头，都是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。 佳期站在那皮腿器上，伸手叫廖宇：“ 哎，你过来，我看看。” 他仔细地看着廖宇的脸，突然天真地笑了。他说了一句心里话：“ 你还真挺好看的。” 廖宇从小到大听到这样的话太多了，他很反感这种话和说这种话的人，以及这种人说这种话时的口气和表情。 我吧，还从来没和你这么漂亮的男孩谈过恋爱呢。 你这种姿色不是什么都有机会似的。 这话让佳期觉得很不入耳。 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呀？ 廖宇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佳期脚下的器具一滑，突然上身前倾，结结实实地吻到了廖宇的脸上。廖宇吓了一跳，仰头看着佳期，佳期也看着他，很得意。廖宇这才意识到，这不是一个意外。 佳期的口气是挑衅的，笑眯眯地问：“ 怎么着，小屁孩？” 廖宇从没想到自己居然被贺佳期给非礼了，张口结舌：“ 哼，他林青亲的，我就亲不得。我现在心里平衡点了。” 廖宇使劲地擦着脸， 你这叫酒后无德，你这不是女流氓吗？ 佳期一点都不觉得寒碜。 那林青凭什么就能亲你啊？ 他不是故意的，他那会儿心里难受。 那你以为我现在心里就不难受吗？ 说完这话，佳期想了想，仔细体会了一下自己的感受，又咧嘴哭起来了。 廖宇被佳期的又哭又笑、满脸放炮弄崩溃了。看佳期站在皮腿器上哭得脚下不稳，他又赶紧得扶着他。佳期索性抱着他哇哇大哭起来。后来廖宇不知道自己想什么了，只觉得确实想起了什么，他来不及细究那是什么，小心翼翼地用嘴去吻干佳期的眼泪。佳期哭的样子让他怦然心动，心疼极了。然后他们莫名其妙地接了一个长吻，直到佳期脸上的泪都干了。看起来两个人都没有什么经验似的，接吻的姿势相当怪异。 佳期奇怪地看着廖宇，脸有点红。 我很久没有…… 我也是。 两个人都有点尴尬，也觉得这事奇怪，万万想不通。佳期突然又干嚎起来， 为什么情侣都不接吻呢？为什么万征就不肯接吻呢？这接吻多好啊！ 为了让贺佳期安静下来，两个人只好又接了一次吻。廖宇辗转反侧了一夜，不知道第二天应该怎么面对贺佳期。谁知早饭的桌上，贺佳期虽然脸肿得像猪头，目光却相当坦然，这让廖宇很紧张。 因为宿醉的原因，佳期稍嫌呆滞，就问： 昨晚上谁结的账啊？ 廖宇和佳音大惊：哎，你结的账啊？ 佳期也大吃一惊： 我结的账？ 是啊，您大手一挥，拦着所有的人说：谁都别拦着我。 我疯了，我为什么要结账啊？哎呦，我真是一点都记不起来了。那我昨天怎么回来的呀？ 廖宇突然脸红了。我看你喝得太多了，就跟你一块儿回来了。 打车回来的？我怎么没印象啊？ 走回来的？ 走回来的？哦哦，对对，走回来的。哎，我怎么好像记得我好像上了一个车？ 又让人给轰下来了。 哦，又给轰下来了。然后啊，我好像就在那马路牙子上走来着。后来，哎，我好像还锻炼来着。再后来，哎呦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 廖宇失望地长出一口气。 可突然佳期又问： 哎，好像那谁哭来着吧？ 就在这一瞬间，佳期仿佛什么都想起来了，大惊失色地指着廖宇。 廖宇吓坏了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 听众朋友，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互思念？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，以致如此深爱？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，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，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？ 相互辉映。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，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，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黎明。 我们相依， 相依 夜色的美丽，如此深爱， 深爱子夜周期。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， 子夜柔情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银叶生。上集回顾，首里在厦门的生意没有任何进展，只好又返回北京。佳期心里苦闷，在和佳音的一伙朋友消遣时又喝醉了，廖宇送他回家。途中已经醉了的佳期吻了廖宇，两个年轻人有了一种朦胧的感觉。第二天一早，刚刚清醒了的佳期突然意识到了自己昨天都干了些什么。 贺佳期放下碗就跑回房间，原地站了一会儿，抱出所有的皮鞋摆了一地，戴上手套开始狂擦不止。 廖宇推门进来，递给他一封信。 贺佳期恍惚觉得这个场景他是见过的，他不接，努力地想什么时候见过。他以为是廖宇写的信，相当抗拒。干嘛？ 廖宇觉得奇怪，你的信呢？欧亚广告来的。 佳期连忙接了过来，拆开读了一遍，茫然地看着廖宇。 他们要我了，昨天我错了，我酒后无德，占你便宜，太不像话了。 廖宇脸色一沉，那你好点没有？ 啊，我好了，没事了。 那就行，我也没白牺牲。 子夜周期， 贺佳期一脸官司走进万征新公司的写字楼，也不往两边看，直往楼梯上走。 接待台后边的保安叫他，哎，你去哪个公司啊？佳期没听见，或者听见也不知道是在叫自己。保安的脾气很大，冲上来拦住他，问你呢，你去哪个公司啊？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没听见啊？ 佳期吓了一跳，没想到一个保安敢跟自己这么说话，不理他，绕过他接着走。 这下触犯了保安的威严和自尊，他再度冲上去，你去哪儿啊？得登记。 佳期想了想，205。 公司叫什么？ 佳期这才意识到自己居然不知道万征新公司的名字。他发现自己并不真的像想象中那样关心万征，还背着他勾三搭四，不禁又愧又恼又急又气， 一阵急火攻心，复杂的情绪正好发泄在这个保安头上。他严厉地说： 走开， 你不能上去。 我就要上去。 你就是不能上去。 佳期懒得跟他废话，推开保安接着上楼。保安气急败坏地伸手拉他，他马上找到了借口，指着保安威胁： 你敢碰我一下，你敢碰我一下。 保安倒也不敢碰他，但就是不让他上楼。很多公司的人探出头来看，他就这样径直走到了205，保安仍挡在前面不让他进。 佳期毫不客气地推开保安，大声嚷着进了门： 滚！ 里面的万征和廖宇以及另外两个小孩都愣住了。 佳期看见廖宇也在，突然就沉默下来。 万征批评佳期：你就登个记怎么了？跟人吵什么呀？你看别的公司都看见了，以为你什么人呢？ 我什么人啊？ 佳期反问着，突然眼泪就无声无息地掉下来了。 大家面面相觑，两个小孩赶紧对着电脑干活。廖宇倒了杯水放在佳期的面前。万征关心地问：你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 没有。 你要是心情不好，那今天就别去我们家了，改天吧。廖宇一愣，他没有想到今天贺佳期就要去万征家拜访父母了。他站起来对万征说：那我先走了，这书我下个月还你吧。万征也站起来：啊，不着急，我也用不上，你什么时候不用了再还吧。他把廖宇送到门口，廖宇回头客套：啊，行了，你别送了，那我走了啊。佳期正抬眼看着廖宇。 子夜周期， 万征的父亲是个很威严的老头，母亲却很低眉顺眼，两个人的关系看上去很像从前的万征和佳期。 佳期强打精神，做出一副很乖的样子，故意显出声色的尴尬，以期给人留一个单纯的好印象。 万征的父亲见多识广：啊，你是做创意的，听说你那个公司在世界上还很有名气，比我们中国的长城广告怎么样啊？ 佳期没想到他会这么问。啊啊，都不错吧。 你是学什么的呀？ 学中文的。 万征的父亲有些失望：哎呀，中国人学中文听起来不像有什么大用的。 佳期玩命地踩自己给老头发挥的由头： 嗨，混呗。 你27？哦，工作几年了？换过几个工作呀？听说你们年轻人都爱跳槽。 还可以吧，5个。 啊，4年换了5个工作？哎呀，你可不踏实啊。 我是开始没有经验，不能随便挑，有地方要就不错了，工作几年以后就能够选自己喜欢的工作了。 你看看我们都是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待一辈子的。万征插嘴：他们年轻人跟咱不一样。谁问年轻人啊？跟谁们不一样啊？万征的父亲斜着眼问万征。万征赶紧咧嘴笑，他在家里倒很像个儿子。万征的父亲又问：你身体怎么样啊？喜欢什么体育锻炼啊？ 我不锻炼，我一锻炼就胖。 哎呀，那可不行啊，我看你也像是挺弱的，那将来结了婚又得伺候丈夫，又得伺候孩子，还得好好上班。哈，我们嘛倒不用你伺候，我们身体还行， 可你们自己的小家也得你操心呐。 佳期被他这通不见外的话给说蔫了，不吱声，苦笑着，突然发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。他借口上厕所溜达到厨房来，其实他什么也不会干，但似乎袖手旁观又不大合适。 万征捅捅佳期的腰眼，你学着点，别将来啊就请等着白吃白喝。 阿姨，您看我帮您干点什么呀？ 万母更不见外， 不用了，你坐着去吧，不在这一顿两顿的，将来呀你有的是机会学，以后我就把这厨房让给你了。 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只用想象就吓坏了。佳期看见万征正得意地冲他笑，似乎只有这样才算是融入了他们家，他来做牛做马才不是外人。 子夜周期， 明天就要竞选了，大家七嘴八舌地给姥姥出主意。佳音比比划划地说， 我就穿一超短旗袍，配一红绶带跟您后边，上面写着人民的楼门族长人民选，他们就不冲您，冲我这么舍得自个儿来助选，也得投您一票啊。 才智叹息， 哼，姥姥呀，这就是一辈子没当官憋的，不说官了，党员都不是。 这可真让姥姥不服气，要知道姥姥当年也是党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，要不是她嫌上政治课烦，也不至于现在挨小辈儿们这么挤兑。每每看见户口本上的群众两个字，她就觉得刺眼睛，心里堵得慌。 佳音又问，那明天当时结果能出来吗？ 能啊，当场验票吗？ 老爷听了好奇，那你有勇气面对失败吗？ 姥姥不服气地说，我有，我凭什么就失败呀？ 建英担心，人家二楼张老太太当得好好的，您说凭什么人大家选您呢？ 建华马上说，那张老太太是文盲，咱妈可不是。 姥姥连文盲都不放过。 什么文盲？那是不识字，比文盲还低一级呢。文盲是经过扫盲的，那张老太太户口本上写的就是不识字，那不识字怎么给大家伙帮忙谋福利呀？啊！ 看见廖宇进来，佳音连忙用屁股挤开旁边的材质。 哎，你过来坐这儿。哎，拿什么书啊？ 廖宇敷衍着他，啊，专业书，你看不懂。 哎，不懂我可以看画啊。 材质让佳音给拱到一边，很不高兴。 那张老太太也老这么说啊，跟你这话一样。 佳音不理他。 哎，廖宇，正说我姥姥明天选举的事儿呢。 啊，是吗？姥姥，那你呀，肯定能选上。 姥姥一听这话又乐了。 真的？你也看好我？ 咱们家人这么多，那票数也占优势啊。 那可不是，咱们这儿一家就一票。 哦。哦。廖宇不说了，他也觉得姥姥有点悬。 姥姥给大家分析着， 那张老太太家庭内部也没咱们家团结，儿子那么不孝顺，他妈要找后老伴儿都不让。 佳音有点愤青地说， 这可不算什么，这岁数再找后老伴儿就不叫嫁人了，叫嫁祸。 才智问， 那姥姥 您能给咱们楼门什么新面貌啊？人家明天肯定得这么提问。 啊，我能平息咱们楼门长期以来存在的邻里矛盾呢。 建华说了一句实在话，妈，咱们楼门的邻里矛盾，我看主要是您跟人家的。您弄个小菜地，不让人停车，不让小孩在外边踢球。 那，所以我要当这楼门组长啊！我当上了，我就不好意思低标准要求自己。我把我自己搞好了，咱们楼门不就好了吗？ 才智恍然大悟， 啊，我明白了。 那就跟让后进生当班干部是一个意思啊。 哼，你们说什么都行，反正让我当就行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佳期回到了家，扫眉打眼的跟大家招呼。廖宇有点不自在，两个人都只敢偷偷看对方一眼，可这一眼偏偏互相看见，连忙又看别处。 建华心里记着佳期今天的事情。怎么样啊？哎，说说他们家怎么样，他们家人怎么样啊？佳期不愿意说，尤其是当着廖宇。就那样吧。 这时候胜利过来问，哪样啊？ 还行吧。 啊，他们家对你好不好？ 还可以。 老爷的目光从老花镜后炯炯看来， 听这意思，你跟他们家人合不来？ 佳音也闻出了味儿。 哎，姐，你这不对头啊，你怎么没精打采的呀？这不像待嫁的样儿啊。 什么呀什么呀，就是去他们家认认门，嫁不嫁还远着呢。佳期突然停住，看了廖宇一眼。 廖宇一直闷着头听着，听佳期不说了，抬眼看他。 建英注意到了，廖宇，有事儿吗？ 啊，我正要说呢，我要搬出去住了。 大家的注意力又转移到这儿来，佳音的反应最大。 哎，为什么呀？谁瞧你不顺眼啊？ 没有，是这样，我有个同学啊，在美院的旁边租了间房，我下个礼拜呢就要到美院开的那个补习班上课了，住那儿方便点。 建英急了，哎，别，你别走，你看你爸这也不在，等你爸回来咱们再商量。 没事，反正我每个礼拜啊还可以回来，啊，住那边。不是跟谁有意见，真的就是为了上课方便。 佳期突然说，这儿离美院也不远，你为什么要走啊？ 廖宇像是说给自己听，又像是在问谁。能专心一点没？ 佳音又问， 那在这儿谁分你心了？ 他的话里已经带着哭腔了。 别走，求你了。 建英笑了，他们俩关系倒是挺好。 子夜周期， 和蔫头耷脑的张老太太相比，姥姥跟打了鸡血似的。台下面就属陈家人多势众，老爷、佳音、廖宇、建英、胜利，居然还有美刀。佳音说， 你算干嘛的呀你？ 美刀听了也不着急， 不能光自己吆喝呀，还得有外人的客观评论吧。 廖宇一听笑了，你能客观吗？还不是只会说好话。美刀听了以后拍拍廖宇的肩膀， 重要的是要有外人，不在乎外人说什么。 居委会主任拍了两下手，开始说，啊，好了好了，咱们开始吧，大家反正都是街坊，也都认识，那直接说了啊，我也就甭发言了，都是为了咱们楼门好， 对吧？那好，谁先来啊？ 我先来。姥姥站起来，抻了抻衣服，很庄严，预备诗朗诵似的。张老太太明显比姥姥衰弱，费劲儿的扬扬手。我先来吧。姥姥连忙有礼貌的一侧身，一伸手，门童似的。行，您先来。我说哈，我呀，身体不好，也站不起来了。我就说呢，我那儿子吧，经过大家伙儿隔三差五的批判，不知道是良心发现了呀，还是抹不开面儿了，说要把我呢接到他那儿养老去。所以呀，我都不住这儿了，我还当什么楼门组长啊？老李，就老李吧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干。那行了，那我就说完了。姥姥不干了，觉得让人给闪了。哎，那我还一肚子词儿呢，您怎么不早说呀？佳音想得深远。那您儿子不是把您接到他们家虐待去吧？那我们到时候也看不见了，谁替您说话呀？那张老太太一听就傻眼了，只想哭。姥姥说：就是就是，你也甭去了，咱们大家互相照应着。要不这楼门组长您还当着，也有个事儿干，分分心，打发打发日子。马老太是个暗托，马上赞扬：哼，老李这话呀说得不错，还真像个有觉悟的样。张老太太忙摆手：哎，得了得了，大家的好意我领了，到底是自己的儿子不是？我不跟他过，跟谁过呀？老李啊，你就别谦虚了，你就当吧，你厉害，你当也合适。 这时候居委会主任问：那有没有别人现在自愿报名的？ 马老太挥了挥手：没了没了吧，哈，就这么着吧，大家散了吧。 那大家有什么意见？大家才没意见呢。啊，就这样吧，我们还得回去看电视呢。居委会主任也懒得废话，那就这样吧。您明天来居委会开会，就算当上主任了。 姥姥高兴地站起来：哎，行啊行啊，哎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，我说两句哈。 啊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都该开演了。 大家纷纷站起来就往外走，剩下陈家人面面相觑，都有一拳打空的感觉。 佳音扑上来：姥姥姥姥，祝贺您祝贺您，400块钱拿着了。 姥姥偷偷地指着居委会主任：哼，那人还在呢。 听众朋友，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，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，录音师张笑音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